清醒，也不是那么聪明，总爱得非常努力，却往往伤得不轻。一个人漂流不定，不懂看寻常风景，直到遇见了你，我才喜欢自己。不再讨好谁的心，不再刻意去证明，不再让欲望淹没了真心。我们不曾最美丽，也不曾奢望奇迹，不要太美丽，要平凡相依。不要太美丽，要平凡相依。有一天梦也要去，只剩爱形影不离，重来一次我的选择仍会是你。不再讨好谁的心，不再刻意去证明，不再让欲望淹没了真心。我们不平凡相依。